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真替，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第一次笑一次咯，呢段嘢。 继续啦， 我真系唔系，我都好佩服。其实咧，佢跳一件事，系嗰、那个有个网友或者有个系唔系拍片之余系配音嗰、那个。哇！成嗰邊啱嘅，佢點樣壓指忽？ 唔係我好相信，我好相信剪呢條片嗰位仁兄咧，就應該係哥哥嘅 fans 啦。同埋佢同時間睇咗呢條片咧，佢已經感覺到個 beat 啦。 係咯， 我覺得剪呢條片嗰人咧，就未必係哥哥 fans， 但係佢應該係呢個人嘅 fans， 可能同時存在。 我都覺得係 追蹤佢添啊！ 係啊，我即係唔好介意咧，即係我其實個人你知我都打人㗎，好平。 即係你都食得， 我真係見到佢，我真係想打佢，我真係忍唔住嘅。如果我現場， 我覺得呢個正常嘅思想反應嚟嘅，因為我都想揼佢。 或者阿蘇可能會望佢之後就其實 唔係，我會等佢跳完先，佢衝埋打佢咯。 點知林友驚你打唔落手，林友走咗埋去之後打唔落手，跟住播啲咩買黑票高安嗰啲歌出嚟，跟住又咪忍唔住。 哇！一個男鏡大佬，一個咁嘅人跳啲咁嘅舞，著啲咁嘅衫，但係而家好似話説唔止呢個㗎， 好似唔止 成日間都有見到有呢個咯。 咁呢兩個嘢好多。 唔係啊，唔係淨係你打唔好，唔會淨係咩國內啊、香港，係全世界都好多呢啲人喎，唔知點解。 不嬲都多嘅， 係不嬲都多唔覺喎。 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表演嘅舞台。 我唔知道其實係咪因為就其實上年啫，今年係續集啦，已經有套電影叫做《變態假面》 啊， 《變態 Hentai Command》係啊，鈴木亮平做嘅咁。即我第一次見到有咁樣穿著嘅人咧，我喺嗰度諗緊，你係咪抄緊變態假面啊？ 佢個造型我冇乜意見，但係我樣樣唔 buy 咯。佢破壞咗我對嗰對蜜蜂翼嘅印象。嗰對蜜蜂翼應該係好可愛噶嘛，小蜜蜂嗡嗡嗡。 佢破壞咗我對絲襪嘅。 唔好講咁多啦，都係衝埋打佢啦。 有人爆咗佢對某種物件嘅癖好添，絲襪奶茶啊嘛。 我真係搞 開。我絲襪不嬲喺我印象中係女性穿著最好睇。 總之唔係咁著啦，係咪先？ 我真係頂唔緊，我真係又要衝埋打佢。 約佢啦，你挑戰佢啦，你嗱，我覺得你如果有一個好似即係我哋以啲無底深潭啦，我哋以一啲科學啲嘅角度或者啲懸疑啲角度咧，你同佢做埋同一樣嘅嘢，你一定引到佢出嚟。 哇！我真係頂唔住，我自己 打自己先啦。我諗會自殺咯。 嗱，如果我做啲咁嘅嘢咧，我就好似個男人咁啦。呢個你 嗱，如果你跳，你想我哋配咩歌俾你？ 哇！唔係最多係跳林巴達，即係就森巴嘅啫，跳即係森巴。 我就諗起呢啲吉他啦， 或者嚟巴西隊胡啊胡啊胡啊嗰啲。 係啦，嗰啲係啊 ，Masquinada 咁。 本來唔好有 beat 喎，我仲諗住殺科添，同你配。 哇！真係，我真係頂唔緊。 夠啦，喂！ 唔係真係，我真係好想打，我自己都想打啫。 你自己想打咩先？ 唔係打自己啊！ 我打。你打自己，我人想打打咩添？人你想打咩？ 啊！笑死我，真系唔好介意，真系我真系顶唔住，真系睇一次笑一次，睇一次想揼一次。 咁应该会再出现嘅。 肯定会啦，好冇啊？ 佢都咁样啦。 喂，不过咧，话说咧， 够啊！ 头先我哋讲嗰啲，头先我哋讲嗰啲咩商业活动啊、行为艺术或者宣传咧，其实就十成八九啊。而家，但系如果你话讲呢啲有表演欲嘅，我自己北京地都见过。嗱，嗰啲就唔值得打嘅，因为咧，话说咧，我就咁嘅，去北京啦，好多年前咁啊，自己去。誒，即係同埋我去，咁喺呢個地鐵咧，當時北京地鐵有啲都係比較舊少少，而家就好新啦。即係知打我喺奧運前一年去嘅，咁但奧運之後啲地鐵好新，同埋小巴大，但係舊嗰啲即係咩一環二環線都好舊。咁當時咧撞到一個真係 你可以叫老婆婆真係坐喺度。咁我唔知佢係咪冇嘢做啦。佢唔係即係佢唔係佢唱歌。 佢冇聽聲。 唔係佢 OK 嘅喎。佢真係咧有個錄音，即係嗰啲播音機啦。 哦，大媽。 跟住喺度，哇！唔係佢唔係大媽嚟，真係婆婆嚟嘅。咁啊坐喺度，哇！喺度唱北京歌，跟住唱。唔係佢唱好多歌㗎，有啲你聽到係中國傳統嗰啲。即係你覺得係毛主席年代嗰啲歌啦，或者咪山歌又有乜都有。咁跟住咧，人哋讚佢咧，或者人哋同佢傾偈，佢又同你傾偈喎。跟住咧，佢又見到我啦，咁佢又問我啊，你邊度嚟啊？我睇你唔係本地人啦，嗰啲咁嘅衰嘢啦。咁跟住我又同佢傾偈。咁其實佢就好多嘢問佢，佢話其實我冇嘢做㗎，我係純粹即係過日神啊。咁但係一路兜住地鐵，咁啊佢話。即係坐喺度，咁大家又好，有啲甚至同佢打拍子，有啲同佢唱埋一份都有喎，咪幾得意啊！ 我覺得呢樣 我幾得意喎， 好玩嘅。 你翻轉佢唱得好聽唔好聽就唔係一個 issue， 但我都遇過呢個 case， 香港啫。即係其實佢自己係唔係想表演嘅，但係佢唔覺啫，戴住個 headphone 喺度，其實自己聽到唱歌 嘅。哇！嗰啲就唔好講啦， 但係佢又唔係真係唱嘅，佢通常都係嗰啲 哼哼啊， 嗰啲又係玩掌門人啦，係 啊，類似嗰啲咁樣嘅。 自己都唔知自己唱乜嘢。 但係其實佢俾我感覺佢唔係一個冇理智嘅人嚟嘅，但係如果你提佢咧，佢好似好傷心咁樣噶嘛，即係喂有冇人話過你唱歌好好聽啊？冇話咩事啊？咁你唔好唱啦，即係你唔會咁噶，係咪先？ 你冇咁衰啦。 咁，但係即係如果你 自己塞翻嚟唱， 佢唔會想俾人知道佢自己哼緊歌出嚟嘅。咁我唯有遷就佢咧，我自己行過兩格咁樣。 我自己見過，唔係我自己一次見過啊！你醒定我提，另外見有一次見到一個奇景，我唔知道有冇見過。咁我同我同學咧，咁啊朝頭早搭地鐵啦，咁幾個同學一齊，咁啊坐咗喺度，跟住見到對面有個姐。沈沈啦，咁我跟住眯埋隻眼度，你知佢做咩？不停喺度，哇，係咁喺度，未停過嘅。 飲曬啤酒啊？ 梗唔係啦，佢不停咁樣呢條人，係咁搲，係咁搲，係咁搲，搲，跟住又唔知點解，跟住又係啊，總又搓又抹又唔知點樣，哇，搲咗好十個站咁滯喎！我哋笑到咧，我哋係咁坐對面。 類似我見過有一次有位女士，即係我坐喺度啦，佢從我隔離再隔離嗰個位。 我過嚟啲。彈開啊，大佬！ 唔係啊，佢我隔離再隔離嗰個位啦。咁佢點咧？就係我留意咗佢一段時間，我啊點解一位女士 撩 鼻屎？ 係咯，係咯。 撩鼻屎都唔係問，都未係問題。佢就有問題。佢撩完咗之後咧，選一選再撩喎。 呢個都長期見。 好啦，咁我 好食喎，唔係好食喎。 後來我即係接觸過多啲醫療嘅嘢，我發覺原來喺有啲人咧，佢哋個鼻個鼻膜咧係分泌唔夠。 零食好食嗰 啲。特別乾啊！佢哋其實唔係撩緊鼻屎啊，而係將啲口水插個鼻裏邊。 醫生 感覺唔係啊，佢哋會自然地去做咗呢啲動作㗎。係 嘅咩？ 係啊，佢係想等個鼻腔冇咁乾㗎。 咁啊，屎窟窿乾又要屎窟窿踩埋個口又懟咯喎。係咯，我 你要咁講就揾啲。 唔係喎，真係未見屎。唔係，我知你講個學術性，但我唔覺嗰啲人係因為咁咯。 個人 好明顯會吃咯，喺度下開礦咁。 係啦，即係 唔係？因為我見嗰位女士，佢唔係挖嘅，佢係篤入去。 係咩？ 轉。跟住出翻嚟有少少， 即 係 想填， 咁 犀利，即係可能其實佢本身比較空虛，佢想填補下自己嘅空虛，冇錯。 但係嗰個係填鼻窿。 喂，另外就見過嗰啲文手又唔止呢啲啦，即係隻手喺下面見㗎，睇住佢自己喺度拗完。我諗佢自己都唔係特登嘅，應該係習慣嚟嘅。拗完之後，佢以為冇乜人，咁但係冇人啫，唔係全部得你一個，自然就留意到你做乜㗎啦。咁然之後就拗完之後就咁樣。聞一聞咁樣嗰啲，即係佢係想檢查一下自己個酸鹼度如何咁可能。不過嗰個男士嘅 酸鹼， 誒呢啲係碎料啦。我話俾你聽有一單啦，喺韓國發生。我真係自嘆不如啊！你頭先嗰啲跳舞嗰啲都係行埋一邊。依韓國男人咧，佢咧人哋咧就唔想生仔，佢話我唔想生仔，因為原來因為細個，唔係佢因為細個嘅一啲陰影就唔想生仔。但係你知唔知佢喺地鐵做咩？佢喺地鐵自宮啊，肉練神功。必先自宮， 跟住又唔記得睇最後嗰版。 就算自宮，未必成功，係啦。 但我諗佢唔知唔想生仔，佢唔想屙尿添喎。 佢係 屙到嘅， 佢係咧真係咧喺地鐵入邊咧揮刀自宮。哇！跟住好恐怖咯，依個32歲嘅姓金嘅男人，跟住咧就切咗個生殖器出嚟，咁跟住咧就現場幫佢急救咯。 有冇送俾人啊？跟住。 冇啦，佢根本都成地血啦，根本已經。 我唔要啦。 唔係啊， 送俾你啦。 成地血，跟住。自供咗成地血，咁原來佢就話對此舉咧，原來就因為以前咧有啲唔好嘅經歷，即係覺得話我唔會生仔，跟住就自己自供。 但係點解揀地鐵咧？有冇解釋點解揀地鐵咧？ 唔知啊。 即係佢想揾人救佢，其實 我冇記錯，佢應該係 在個地鐵站附近自供，但係跟住佢係要走落地鐵站求救啊！ 即係臨尾都係 頂唔順， 原來真係好痛㗎！ 咁就走落地鐵站求救。 唔係佢都喺地鐵站度自供嘅，即係但係入邊嘅地鐵站入邊嘅， 係 啦。但係佢喺月台度成炸血嘅啦。 同埋啊，韓國地鐵有個地方我好欣賞佢，佢一定有廁所，仲要廁所通常都唔使入閘 嘅。呢個唔單止韓國嘅，其實。係多唔多有好多個站都有廁所。 係香港嗰啲咁。 唔係香港而家 開始好啲 入咗閘先有啊嘛。 新嗰啲有。 好多太子嘛。咁我喺韓國都有兩個經驗嘅，一個就係一個韓國人好中意著西裝噶嘛，零零起身好似黎明著嗰啲咁樣嘅。咁佢就拎住個公事包，即係細公事包夾住嗰啲好似即係十足手好似收數佬嗰啲咁嗰啲啦。 男性手提。 佢急急腳行埋嚟，咁我等緊地鐵。韓國都有閘嘅，我搭嗰時候就半身嘅，即係唔係全身嗰啲閘嚟嘅。咁佢一行埋嚟就好揾嘢揾嘢咁，跟住喺月台度見到有個嗰啲去水渠，去水渠咧咁大大個嗰啲去水渠咧，佢就喺度攞出嚟屙尿咯。但係繁忙喎，繁忙時間嚟嘅喎。但係佢屙完之後仲個樣好自信咁樣，唰搭地鐵先，即係咁嘅 case， 即係佢完全覺得係冇問題嘅喎。 咁唔係啊，咁有幾奇啫？你見過多嗰啲國內人士都係咁嘅啦，屙屎屙尿乜都有嘅啦。 冇諗過啊嘛， 抱住個仔喺個垃圾桶上面。 咩垃圾桶啊？ 垃圾桶就好啦。 咩啊？喺個咩啊？個月台未架車未嚟就抱住個仔度屙啦。 係啊。 有啲咩啊？有人試過女人都喺個車廂度屙啦，睇唔少啦。近 喺邊度？我要知道。 唔係啊，近年都有唔少啊，喺嗰啲地鐵度。 咁女人啦，咁另外一件事又係韓國嘅，即係同一個旅程嚟嘅嗰次係有個韓國嘅真係OL 樣全自然 style 嗰啲嚟嘅，當然唔係全自然咁樣啦，就係真係好企理好市正嘅。講個電話咁，韓國人都中意講電話噶嘛，即係咕碌咕碌，覺得覺得覺得乜打乜打咁咁。咁然之後佢就講個話，就吐落個嗰個月嗰個路軌度，就繼續講電話。即係嗰感覺開頭仲喺度望緊佢噶嘛，即係哇，即係全自然咁樣喎，野蠻女友喎，點知真係咁野蠻原來？ 哇！佢將個路軌喎吐落我度啦，大佬。 即係我發覺原來大家文化真係唔同咯。 喂，阿毛講開，如果小便嗰啲咧，你日本人都好多喺街度小便。 多 啊！但係有冇會唔會喺地鐵少又冇？ 我諗夜晚咯， 我就未遇過。 街就多， 街就有， 街多， 街會多， 街就有。 咁但係咧，頭先就講有人自供啊，咁咧有個女人就犀利啦，你又唔會帶啲貓狗啊動物俾帶噶嘛？ 呢個就真係通常地鐵都唔會俾帶。 有一個女人仲誇張，你話你又唔俾帶貓狗雀仔啫嘛？你冇話唔俾帶香馬就嘅。佢真係有馬喺咗個車廂入邊喎。 如果德國嘅話，我相信嗰個係寶馬。 唔係喎，佢真係馬嚟喎。 一隻馬。 真係帶一隻馬喎。 咁都係寶馬 ，Continental 啦，係嘛？ 咁咧，跟住佢咧就帶一隻馬去個地鐵車廂度，走去影相有條片嘅。跟住佢咧，但係好受歡迎咯，條片好快已經咧，唔知幾日已經20,000啊點擊。跟住咁我就咁奇怪嘅，你都要帶匹馬？其實唔係啊，我最奇怪咩咧？你帶匹馬都唔奇怪。你可以帶匹馬上到架車嗰期啊嘛，喂你唔係啊，咁你過入去嘅時候，你喺月台等車嘅時候，佢唔俾 我諗你攔住你。香港咧，香港啲站咧，通常嗰個出入閘附近咧，都會見到嗰個所謂即係售票處啊，或者係嗰個乘客服務中心啦嚇。喺外國嘅地鐵唔一定㗎。通常可能係隔好遠嘅，因為佢啲站可能好大嘅， 或者可能佢好似輕鐵咁嘅樣，即係香港輕鐵咁好自由嘅，即係純粹都係靠自律嗰種噶嘛。只不過你唔好俾人捉到你好大鑊。 我話越應該咁啦，越文明嘅地方， 越自律 嗰啲城市嘅人嘅結構咧，越簡單嗰啲咧，咁佢通常係會冇咁多防備嘅。但如果你個城市本身係人口比較複雜嘅，即係多外來人嘅咧，就會先多啲防備嘅啫。咁同埋 驚你唔買飛啊， 驚你唔買飛啊，衝閘 whatever 啦，或者行錯嘅啫。咁但係喺即係仲要佢帶住一匹馬，因為馬係高過人咁多咧，你人嗰啲閘咧佢係攬過嘅啫嘛。 係， 你唔使轉嘅，係攬過去。 仲可能好一個躍跳，哇！好瀟灑咁樣先。躍 跳啊難啲，因為都有 跨過去咯， 天花板嘅行就已經攬得到過去㗎啦。 或者可能係嗰啲攰嗰啲， 即係我如果可能係啊，阿毛話齋，可能離好遠或者各方面，如果唔係我真係諗唔到。比如首先你試帶匹馬喺西環地鐵或者柴灣地鐵站， 香港就冇可能啊。 上到去 啲帶馬仔都唔得啦。 係喎，真係 香港 太細啊！香港嘅地方。 死埋啫嘛，只馬行兩步，一間熱死咗啲嘛，而家。 唔係死未必嘅，但係你喺條街，即係你行到一個地鐵度，你係冇地方可以喐。 就香港啲馬 相比起外國啲賣嚟講應該貴好多，應該冇人咁做。 喂，不過話講開多人多，就問你有冇見過咧？有一個人咧賣廣告賣得好全，多唔多地鐵？你啲點啊？ 多唔多？其實經常有， 係咩成日都有咧？ 係啊，好多時都好奇怪 嘅。但係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好黐線嘅呢個人，其實都幾激喎，幾癲嘅。即係如果我係媒體，我實報佢，即係我覺得抵報佢。 sorry， 你點啊？食嘢喺地鐵食嘢。月台食嘢都係其實犯規啦，或者有好似阿毛話齋，而家多人都俾你食嘅咁樣，咁但係佢多人都地鐵個月台個地下度倒咗落嚟喺度食， 倒咩？ 倒咗啲意粉落去個月台嗰個度個地下。 多倫多嘅法例咧就冇話唔俾你喺地鐵裏邊食嘢嘅， 唔好整污糟。頭先佢 講，你唔好整污糟啫。但係佢而家做法係點咧？就係佢喺個地下上邊 倒 啲意粉喺 倒咗兜意粉落去食， 倒落地，跟住喺地下食。 你知唔知點解？ 即係當個地下係點？ 你知唔知點解做咩做咩事咧？佢點解會？其實佢一個宣傳嘅伎倆嚟嘅，係啦。 廣告。 但係呢個，我覺得呢個宣傳伎倆係去得好盡嘅。 食嘢都不離地咁啊！ 唔係，我所以即係我要俾個 like， 俾個 like 佢。即係我真係會，如果我喺度，我即刻拍，即刻發微博、發微信、發 Facebook 嘅一定。個原因就係呢個人咧，其實本身咧，佢係一個品牌，係咩咧？吸塵機。 吸塵機。 咁佢咧喺食之前咧。佢就喺度 吸乾淨的地方， 吸乾淨嗰笪地方。嗱，而家幾乾淨，咁啊倒咗啲意粉落去，跟住 當個地下係點 咁樣食，係啦。 因為如果佢喺個站度咁做咧，我相信其實佢攞咗 license， 因為俾人分錢。 唔係啊，因為係多倫多嘅地鐵嘅附例咧，其實可以告佢嘅。咁因為我以前都試過喺多倫多嘅地鐵站影相啫。 嚇，都唔得嘅咩？ 影 相唔得嘅咩？ 原來係唔俾嘅。因為我的影法，因為我嗰時我係用菲林啦，影啲大型四五機咧，即係要揾塊布笠住個頭喺部相機後面好大部 啲 咧，咁要動之腳架度。 咁重嘅 呀？係啦，咁你要動之腳架度，佢要攞保險嘅，因為要有個 liability 喺度。 因為佢爆啊嘛， 即係驚死你。 有乜嘢事？你受咗傷，或者你整到其他人受傷，要有人賠。嗯。咁即係要攞個 liability 嘅。咁佢如果咁樣整個廣告咧，其實都應該要攞 license， 攞咗啦，唔係。多唔多地鐵即係 TTC 告硬佢嘅。 如果唔係話佢唔係罰你錢，只不過分你錢啫嘛。你因為呢個廣告賺到幾多？ 而家呢度咪已經分咗啦。 分咗啦， 肯定啦。 佢總之話佢自己仲 有罰錢同分錢。 因為佢仲有對白㗎嘛，佢仲話：喂，我百分百支持，我相信我嘅產品即係乾淨，所以佢就吸吸完就倒啲意粉落去就 引致一百幾廿人咁做咁 咯。我記得之前曾經有一個人係好多年喺多唔多都揾唔到工，佢點做咧？佢而家喺地鐵嘅。他掛個牌，前面話俾人知佢有啲咩學歷，走落地鐵站喺度轉，跟住俾人係咁咯，影個相掉上去啲媒體度。 呢種幾好喎！ 結果係有人請咗佢， 都多。 就係做 marketing 多， 係咯，就做自我 廣告就係做 marketing 嘅， 人人肉廣告牌係多嘅。 喂，咁但係咧，有啲嘢食咧，我就唔明點解會喺公然咁喺個地鐵度食咯。即係你咪食意粉都冇問題啊，最多俾阿姐鬧，或者俾人罰錢，或者各方面俾人趕你出車廂嘅啫。咁咧，依個古仔直情咧，同啲華爾街狼人又好鬼似。話説有一個咧，喺廿三歲仔嘅一個嘅著曬西裝啊，即係靚仔嚟嘅，即係都係啲好似金融界人士嘅人咧，喺地鐵上邊咧就吸毒， 好正常啊！呢個行為 唔係喎， 好正常。 直情喺車廂入邊吸毒喎，咁跟住有人拍咗佢片。 喺邊個市話？ 喺應該係英國啊，唔係美啊 ，sorry 美國啊， 吸毒嘅好多做咗出 美國。跟住佢就話：原來咧拍咗段片俾人拍到啦，跟住擺上去，咁咧就原來佢係美國 BMC 集團嘅銷售主管。哇！佢咁嘅鬼喎，原來跟住就好多人可能又人肉佢啊，剩啊，跟住就原來發現到佢，跟住咧就話原來佢嘅手背上面係有啲 粉末 咁樣。哇！你都幾公然啦，我覺得，即係華爾街狼人咁 啊， 真係。 我咁睇，如果佢係喺 New York 咧，又唔係真係咁。唔吸民嘅呢件事。 啊 ，New York 啊 ，New York 個地鐵其實 個個都 係咁，係唔少嘅。 即係你講話，某某國家嘅地鐵好危險啊，國內啊點危險嗰啲，其實我都唔會危險得過 New York 嗰啲， 係咯。 我記得 唔係呢個某幾條線啊。 唔係你睇嗰啲車廂都舊到或者爛到已經係。 唔係依家應該好啲嘅，依家應該冇以前咁誇嘅，以前係我諗你夜晚七點後喺 New York 搭地鐵係你自己諗清楚，或者係根本就。送人入府， 佢人唔使買飛噶嘛， 佢住喺個站嗰度噶嘛。 哇，有啲人瞓喺個站入邊啊，係咯，咪即係睇過一套紀錄片就講好多人都係瞓喺原來瞓喺地鐵站 啊嘛， 係啊，咁啊，唔係咁，但係你食呢啲啊，同埋你要睇下你自己咩身份先得㗎，你咁陽大佬。 我諗佢係好唔好彩啦，可能佢係諗住自己，可能佢已經有啲唔好清醒啊，唔知道自己喺邊條線啊。 唔係香港都有人咁， 有幾條線 喺時尚廣場， 因為佢黐咗幾條線。 有啲人喺時尚廣場啦咁啊。 唔係，其實可能馬手佢就懟懟嘢懟到都自己話餓啦。 成面都係嘢咁做，你做咩？我冇嘢啊，冇啊，嗰啲咩？我點知啊？有人掉埋你啊！即係呢啲 case 都有嘅。啊，啱啱講咪講國內啲危險問題嘅。 我哋轉頭翻嚟再講啦，第三節咁啊，八點九鐘啊，轉足。肯定重口味，肯定有好多正嘢。轉頭翻嚟講。 各位亲爱的听众，由于本台于兴建新设备初期，播放质素暂未稳定，6月5号的《黑似云来》和6月6号的《无底深潭》声音播放方面更加是强差人意，为此本台决定将该两集节目先行下架，稍后另行补回各一集，以免相关客户受损。在此向各会员致歉，本台将会精益求精，在服务各层面不断加强，务求不负各位对本台的支持，多谢。 第四節噶咯喎， 點啊？ 係啊， 強 嘅。如果快到你覺得好似第二節咁啊，係 咯， 我都。誒，我哋做嘢，我哋講嘢做節目好有 嚟料啊，嚟料噶啦，係咯。 唔係又整一整又行又唞十分鐘。 係咁樣搞好耐嘅，係啊。 搞嘢搞好耐啦，冇。如果喺張地鐵度搞嘢，係咪先？咁不過我唔會講程式嘢住，你講一啲幾得意嘅嘢。咁話説其實咧喺地鐵或者有一單嘢啦，我睇到出嚟啦，咁啊，但係咧幾得意。咁咧原來有個人咧。就應徵咁搭地鐵啦，咁啊即係見工啦咁樣，咁咧哇趕時間，咁個求職者咧就話：，豈有此理！喺倫敦喎，仲要係即係其實係唔係好耐嘅事嘅喺倫敦，跟住咧，得一個位喎，點知咧就點咧？即係阿喵啊，當阿喵啊咁啊，我同佢爭位喎，得一個位就攝上去啦。你知倫敦啲地鐵都係咁啊， 即係過嚟爭。即係到門臨山之前，成架車都係人。 咁我就擁走咗你，然後我就上去應徵，我就諗住趕住時間應徵。 跟住要隔住玻璃同窗面隔住個玻璃同， 跟住仲要同佢講啊，壓屎啊你咁，即係類似咁啦，即係總之講啲衰嘢啦，壓招啦， 即係近乎嗰啲， 係啦，冇錯啦。咁跟住咧，點知今次撲街了？你知點解咧？因為原來咧，佢去建工嗰度咧，乜咁啱嘅？原來佢嗰、那個 有冇陽光檸檬茶？ 唔係嗰個建工嗰個主考官或者叫做即係應徵官，幫佢面試官就係、是、我就係瞄咯。即係我就擁完你，仲要睇食屎啊、吔屎啊你！點知咧，已經跟住咧就去到嚇，不如係你啊！咁跟住其實個結果應該都唔使多講， 唔使講啦。即係呢啲無論嗰個 interviewer 係 HR， 一話係佢之後嘅直屬上司，都唔會係點好過㗎啦。 咁呢單要 share。 佢仲要話咧。係其實好尷尬，即係見工嘅時候真係好尷尬。 見到佢，你 見到佢個樣子要尷尬，跟住咁唔係嗰個人，佢話嗰個人仲要咧死打斷佢咯，即係用英國人嘅方式係咁打斷佢，根本你其實講唔到㗎啦。即係你講下想面試想話自己其實我係乜哦乜乜係咁又講嘢，打斷曬佢。咁但係咧，我話俾你聽，有一單仲堅嘅，呢單都碎料啦。 OK， 我朋友好犀利啊！哇，真係，所以唔好亂嚟。咁我朋友咧，其實就咁啱線其實都唔係好應該爆啲嘢，不過我唔匿名啦咁樣。咁咧佢咧， 你唔匿名， 匿名。咁其實佢咧就本身佢咧就係一個幾以前咧嗰個公司香港馬鞍嗰個公司都幾 OK 嘅人嘅咁樣。咁啊即係都幾出名啊嗰個公司。咁咧話説咧佢就灣仔翻工嘅，咁啊又講地鐵啦，大家都喺度講。總之咧係因為一啲好小事。即係又推撞啊，又你撞到我，又撞到你，跟住撲街啦，你死啦咩？就嗰啲，跟住鬧交咧，跟住咧到唔知點樣鬧完，即係跟住我 friend 咧，佢講翻比較後生啲嘅相對咁啊，當時 今日調戲唔順啦，吊住阿喵尾喎，即係當阿姨阿喵同我係發生當事人啦。跟住豈有此理， 吊我， 我真係吊住你尾，跟住就揼你就覆桌，跟住就一腳兜佢，總之就揼佢兩嘢咁啦。咁跟住冇嘢喎，諗住契弟抵你死啊，等我嚼你啊咁樣。咁其實咧打咗， 即係佢係趙元松噶啦， 唔係趙元松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嗱，其實諗翻轉頭，你打一搭同一個地鐵，落同一個站。其實都係附近嘅， 附近嗰啲人嚟。 唔係附近都唔緊要，個附近仲要係咩附近咧？個附近係做緊乜嘢咧？咁我朋友咧，頭先我講廣告公司嘅高層啦，即係都唔係都幾高噶啦，都 OK 噶啦。咁就咁啱線咧，就喺灣仔嘅馬座大廈度。咁話説咧，突然間，有人上嚟喎，差人。唔該揾邊位邊位先生，跟住好啦，跟住就總之一路睇睇睇，哦就係佢啦咁樣。嗰個人上咗嚟公司。我不知點樣可以係揾到，定係咁啱線可能撞到左撞面啊！即係成日見到可能咧咁啱線勾到，即係總之揾到嗰間公司，跟住就揾到佢出嚟，係佢啦，你係我係佢啦，係嗰次襲擊我啊！乜乜乜，你知唔知嗰係咩人嚟嘅？佢係真係慘啊！ 好難估喎， 佢真係唔好彩啊！灣仔有咩多啊？咁啱隔離有一棟啊法院嚟，佢就係法庭嘅翻譯嚟噶。法庭翻譯嚟㗎， 咁可以用幾種語言嚟告？ 跟住咧就係俾佢抄到，跟住就的咗佢，真係上曲告佢，留埋案底。 咁呢啲啊，即係自己諗啦。呢啲全部都自佢 啊，真係唔係，即係呢單嘢咧好切實，真係哇！我連講都唔信，佢 條話， 佢話佢話俾我聽，我講你都唔信，一咁出嚇嚇真係咁啱。佢話真係係因為成日見，因為佢行出行入， 嗯、 即係我都話你日日嚟嗰啲時間，其實個個都翻工。其實有時就算你唔知嗰間公司。你可能見到啊呢、這個女仔，或者呢個男仔，有時都撞撞面，係啦，佢就係跟住有一次，原來嗰個人就吊翻住佢尾，就睇佢去邊間中心，然後撳大概幾多樓，哦咁啊死啦！ 衝動咧呢啲， 唉、哎，所以我個 friend 就係小不忍則亂大謀，所以就 即係我覺得做人嘅嘢有時真係要忍一忍氣。 呢件 case 我要 share 一下，短少少 share 一下，就係同你頭先同一個 case 外國嗰個建嗰、那個建工嘅官一樣， 差唔多。 係搭地鐵，我個朋友名唔講啦，真事。同個阿太鬧交，純鬧交啫，冇動手動腳，亦冇作出一啲侮辱性嘅乜乜嗰啲。點知之後原來係佢啱啱想追個女仔個媽嚟。 咁有咩分別啊？咁有咩分別？我想請問。 呢件事只不過好簡單咁喺柴灣上車。 即係嗱，呢、這個世界永遠就係咧，即係即係職場失意咧，就愛情得意。愛情失意咧就職場得意， 不過唔緊要嘅，我 friend 佢真係咁答我噶，邊度溝佢個女啫，唔係溝佢阿媽。 咁啊溝唔溝到？呢啲 最後拍拖嘅，即係當然嗰啲事係中學時期嘅事嘅。 邊好似啲咩精裝追女仔嗰啲咩最佳選秀嗰啲咩劇情？ 喺柴灣上車同阿姐鬧交，鬧到筲箕灣。咁點知 個筲箕灣？原來就係呢個衰仔咁啊！嗰啲咧， 唔係不過佢係拍咗拖之後先知係佢嘅，佢聲稱覺得個阿媽唔認得佢嘅。 咁即係話 認得唔出聲， 係啊！ 即 係 呢啲係緣分嚟嘅，呢啲緣分嚟嘅，唔打唔相識，上曬撈亂骨頭。 喂，不過講又講啦，呢啲就叫即係搞笑嘢咧。但係咧，你有冇發覺啲地鐵其實好多親熱嘢？ 哇！ 喂，首先我想問下你先啊，我成日想問下冇耐嘅，即係呢樣嘢咧，成日咧咪好多 A V 嗰啲咩痴漢地鐵啊嗰啲咧，啲車廂嗰啲咧，其實係咪真係咁多嘅咧？我就記得有一個人係直出埋書教人點樣。 我好相信喺日本係有，但係唔係多到。 即係冇咁誇張， 唔 係 咁誇張， 咁誇張。 唔係成日見咯呢啲，同埋你唔會係唔會俾咁易見到㗎。 我問過一個居日嘅港人，咁啊即係工作上認識嘅，咁啊傾下佢係香港人，但係應該依家有應該住咗十幾年，應該係有日本籍嘅女子嚟嘅。佢話佢哋。佢都試過成世裏面有俾人摸過一兩次屁股咁樣咯，但係就絕對唔係電影嗰嗰啲啦，即係反抗嘅，即係好多人會 反抗 啊，嚟佢嗰啲啦。 唔係佢其實日本人都好驚女仔突然間喺架車廂嗌嘅，係 啊， 好驚 嚇。 咁即 係即係好 odd 噶嘛，突然間好怪。 因為佢哋係好怕騷擾到其他人噶嘛，其實日本人即係如果 好似話大聲講嘢唔會啊嘛， 大聲講嘢都唔好，所以佢哋電話都唔會講噶嘛。 以前唔會講電話嘅，會撳。 即係未有 WhatsApp 即係短信， 撳 SMS 嘅， 係咯，即係佢哋係唔中意咁大聲噶嘛。 中意出 聲。但係如果有位女士真係喺地鐵喺度大嗌嗌救命咧，其實係好嚴重嘅事嚟嘅，對於日本人嚟講。 其實好 make sense 嘅，即係佢嗰個行業拍嗰啲片發展得咁犀利， 如果真係日常生活成日出現嘅嘢，點會攞嚟拍？ 咁啊係， 係咯，就係 因為啲幻想， 就滿足自己幻想。 就係日常生活冇先至需要喺個電影度去拍。 所以嗱，我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嗰個現象根本唔得嘅。我特登走去朝早地鐵站望下啊，全部男人。全部男人嚟嘅，咁我諗要拍另一種片嘅，應該都係。 不過你要搞咧，就嘗試可以搞呢個嘅，因為有一個咧31歲嘅女仔咧，女人啦，咁啊全身赤裸，一絲不掛嘅。 樣點先？ 我睇唔到個樣啦。咁、但係咧就喺呢個芝加哥地鐵站、叫做固蘭湖站啊，唔係官蘭湖，係固蘭湖。 即係冇十。係 真係美國嘅，喺美國嘅。咁咧就原來咧佢聲稱自己係咩咧？地鐵女神啊！Goddess of the train， 咁啊，跟住就要求所有乘客落車，全部同我落車，我係地鐵女神，跟住仲要， 咁佢唔好話自己女神喎，話自己恐怖分子， 唔係，佢要佢落車啫，跟住仲話阿司機唔該你俾我揸，俾佢， 佢要開車 揸架地鐵， 個司機話不如你俾我揸， 跟住咧嚇，哇，你係司機，你係司機就 OK 啦，係咪先？ 梗係我揸啦，架車我係司機。 咁啊，跟住咧就當然啦，最終咧就梗係搞唔。那個司機梗係唔會俾佢開架車嘅啦，同埋咧最終就俾警方制服咗啦。咁但係佢應該都係即係大家都諗啦，好直覺，即係佢應該係有精神嘅。第一首先就地鐵女神，第二就要自己揸車， 都係嗰種啦。 其實依劫地鐵嘅喎，依個係 我諗佢喺字眼上未出現咯，但係應該都屬於 係。佢個行為就係啦，但係因為佢係精神失常啦，即係佢精神唔正常啦，基本上。你喺法庭告佢都無謂， 睇得出係 嗰啲嘥氣嘅。 係啦，自從有咗精神病之後咧，個精神就好咗好多啦。咁即係嗰啲咁嘅 case， 精神 反而精神咗個人係咪先？ 有咗精神病。 係啊，咁但係喂，講翻呢個就輕頸啦，即係但係搞嘢嗰啲咧，曾經都有幾單 嘅。 台灣多喎呢啲。 台灣有。 都唔係台灣多啊！我講緊英國先啦，英國嗰單仲好笑啊！咁咧，經過英國有一對男女咧，都唔知點解慶合到咁，其實定係真係好迷戀咧。首先有一對情侶咧，就諗住喺個車廂入邊搞，哇！你咁樣搞，大佬，跟住有人拍啊，跟住有人撳嗰個緊急掣啊！喂，大佬，呢對男狗男女做咩喺度？搞到個車廂， 佢咪幫佢咋？架車喐緊好危險啊！ 唔係喐緊就好咯，個喐緊 就 車喐咁多， 幫自己咯。 咁跟住佢就撳個緊急掣，跟住車長咧就趕，趕佢落車，好，趕佢落車要點啊？喺月台度搞。 繼續， 唔係我都唔明點解咁飢渴咧，飢渴到咁樣，跟住 飲醉酒 喺月台度搞咁啊簡單啦。 外國人呢 part 係比較 唔係激烈，唔係我就係覺得佢攞啲煙啦，無啦啦已經趕落車算啦，你唔好再搞。佢月台搞，跟住俾差人拉咗就係而家有個罪噶嘛，叫公眾場所咩猥瑣罪，咁啊跟住猥褻罪或者猥瑣罪，跟住就行為啊，跟住咧佢有地鐵有發言人講啦，佢話。好似做咗4年嘢咁耐咧，其實未見過咧，係有乘客居然咧公然喺呢個車廂同埋月台度做愛噶。佢話咁，佢又話佢又 所以令佢覺得冇後悔。 佢又有幫佢解釋。佢話我覺得咧呢個男仔有啲恍惚嘅，可能飲醉咗酒嘅。不過我哋因為必須採取行動，因為地鐵入邊咧車廂有細路仔嘅，喺車廂做過人不當。即係如果冇細路仔，可以俾佢繼續。 唔係，我諗個情況咁，尤其是喺英國咧你如果擺即係英國同加拿大都係嘅，如果你擺咗小朋友呢樣嘢出嚟咧，擋箭牌嚟㗎，即係你因為為咗小朋友，所以你咁做， 所 有嘢都變成合理 㗎，所以 咁就合理㗎啦。 咁但係佢係為咗個小朋友而做定還是為咗有？ 佢兩個為咗做小朋友。 係啦，一班人就話為咗有小朋友，哎呀唔准睇而制止你，佢就兩個，我因為想有小朋友而咁樣做，咁變咗小朋友矛盾之戰嚟喎，呢個係一個。 人生本身都係充滿矛盾 有對俄羅斯情侶又係咁喎。咁俄羅斯情侶咧，咁啊， 戰鬥民族喎。 ET Today 啦，咁啊有一個即係呢個新聞啦，就話俄羅斯咧地鐵咧就發現一個春宮嘅狀況，咁又係好似類似咁啦，就有一對呢個犀利啦，呢個咧就冇俾好似即係倫敦咁啊，即刻喂你停啊咁啊，跟撳停咗。咁咧啲男女都好似旁若無人咁嘅。 其他人咧， 咁其實咧唔係啲人就喺側邊睇。跟住咧，依對情侶咧就個男嘅坐喺嗰張凳度，即係坐嗰張凳啦。跟住嗰個女咧就喺上面又除曬又剩咧，跟住又扭屁股啊，又好似玩拱橋啊，又剩。總之就拉，即係總之玩到咧啲花式亂曬龍嘅。 基本上都玩花式。 跟住但係啲人咧最唔係啲人最望住咧就係拍片，又係有人拍片就擺咗上去。 引致數據。 擠塞嗰度。 跟住咧就當然啦，啲網友就哇呢啲咁嘅人敗壞我哋民族啊，敗壞我哋形象啊。 但有啲人可能會呢啲咁嘅人彰顯我哋民族咁樣喎。 哇！真係好誇張，呢劑嘢真係其實我都覺得好誇張。 最後結果咁點先？ 冇結果咪就照搞咯。 咪好， 最後有咩拉到啊？ 應該有人埋去。埋去即係想拱開佢哋嘅， 或者可能有人係咪想 join 埋啊？不如不如 join 埋啊！ 不過咧嗱，就好似阿頭先阿毛所講啦，因為佢戰鬥民族嚟嘅，咁咧有一個咧就係咁啱，似佢哋都搞啦，咁有啲乘客就好似嬲啦，咁有一個咧即係有人咧就趕住離開車，就冇眼睇啊！哎呀，即係黐線嘅咁樣，跟住咧就嗰、那個男朋友啊，即係都幾大隻嘅，話説佢係即係其實嗰啲相就好鬼朦，因為嗰段片 cap 出嚟嘅。咁就話好似小朋友一樣咧，臨走嘅時候咧，仲要咧窒咗個乘客拳，又先走。 唔係，我覺得人都嬲嘅，個個都，搞到我坐過曬站咁。本來我應該六個站之前落。 係啊，就係、是、嗰，係咯，就唔捨得走嘛。跟住嗰個男朋友走嘅時候， 即係令人光火啊！ 就窒咗嗰條友，即係搞咗條友一錘，跟住先走。 搞到我冇得翻屋企睇電視，嬲到你啊！繼續。 其實都係俾你俾你睇唔睇咧？睇唔睇？ 我覺得圍觀就一定噶啦。 唔係會唔會過站繼續睇落去咧？ 梗係會啦！你人你人生有得幾多鑊會見到啲咁嘅嘢啊？ 即刻助威添啊！喂，即係未至於咁誇張。 我未必嘅，但我一定拍片咯。 唔係好多人會扮唔睇，但係睇嗰啲即係，肉酸啊！但係跟住之後，即係呢啲嘢。怎可以咁樣㗎？ 但係手指辣開曬嗰啲啊， 或者直接行近少少。本來話咁肉酸，但係坐近啲喎又。 我實睇啦，喂，咁但係台灣早前嗰單都誇張， 一兩年前啦嗰單就嗰個好鎮定啊嘛，即係我唔知係亞洲人係比較含蓄啲， 捷運哥啊， 比較含蓄啲兩個字，你講得好， 唔係點解我話含蓄咧？就因為 一個真係 頭先我哋講嗰兩單咧， 含蓄係因為你一形容緊係個速度定咩意思啊？ 聽我講埋啦，好唔好？ 含嘢嘅速度， 好啦，呢一單係點嘅咧？就講有一對情侶啦嚇，咁就。個女仔就係瞓咗喺個男仔大髀度，即係 喺度定瞓喺度？ 七枕 ，OK， 即係七枕啊！即係攞對膝頭哥嚟做枕頭，個女仔攞個男朋友膝頭哥做枕頭。好啦，咁再加埋就個男朋友就揾件衫咧冚住佢嘅。 哎呀，好細心。 好啦，就諗住驚佢凍親，定係 等 佢暗啲可以瞓覺。個個都以為係咁，咁個男仔就好斯文咁揸本書喺度讀喺度睇。 咩書有冇倒轉咗本書？但係其實 好似小説嚟嘅。 本書倒轉咗嘅， 聖經嚟嘅喎，係啊。 係咩聖經唔知啊？邊個版本唔知？好咁就佢喺度睇，咁但係間唔中咧，佢又有啲好興奮嘅咁， 即係好嘆息啊！嗰本書嘅內容令佢好傷心 嗰啲睇啊。好啦，其實本書用嚟遮住㗎嘛，咁樣。 係真係好似搭地鐵咁，俾人逼死。 其實係咩事咧？就係嗰條片嘅就係有一個香港嘅遊客拍嘅，嗰個遊客咧就啱嗰日最尾逗留喺。台灣，咁佢就臨走就話：哇，估唔到真係今次台灣嘅最後呢一日先有收穫， 終於領略到台灣嘅。 佢睇到嘅係咩咧？其實就係嗰個女仔雖然瞓，即係除咗瞓咗個男仔嘅膝頭哥咧，佢就有所動作。最初我都以為佢瞓覺嘅，但係後來見到佢有所動作嘅，咁個男士有所反應嘅。 個動作係 即係喺度喐嘅，係啊。 即係哎呀咬牙咁 樣，唔係咁我哋冇定論啦，因為始終我冇 佢瞓覺啊，瞓覺啲人咬牙嗰啲。 係啊，即係睇到佢頭喐嘅，即 係咬損曬， 即係應該呢個好含蓄嘅動作啦。 要投訴個路軌， 所以咪話含蓄咯， 含蓄 嘅動作， 行嘢含蓄， 係咯， 係啊， 好含蓄嘅動作。 Fast and tasty 啊！ 我真係問心，我真係最多頂多，我以前喺地鐵都係嘴下打。 唔係啊，我懷疑呢對男女咧，又係睇咗遊人嘅動畫㗎。 但係我覺得嗰個香港嗰個 又係咁樣有啲咁嘅情節嘅。 香港個拍片嗰個朋友唔夠朋友。有一種玩法咧，咪你喺餐台度鋪咗好多嘢，然之後個台布 撥 咁啊，咁咪即係個台啲碟台面啲人冧嘅，係啦係啦，咁你就應該拍片嗰個導演。 但拍片嗰位係女士嚟嘅，我諗佢唔係好意思。 哦，咁啊長毛過去啦，即係男友就過去撥咁樣啦，係咁樣先至能夠彰顯到。 俾我就會炸地行個 kick 到嗰件衫。 你 kick 咗你落去啊嘛，驚你一 kick 撞走咗個膝枕你。 我就係整走件衫，炸你 kick 走件衫，冇事啊。不過冚翻 咁樣搶做主角唔得掂，即係驚激換咗人。 不過我離身，我真係其量我以前比較後生少少嘅時候咧，都夠膽喺度打下車輪嘴啊、摸啊、揸啊嘅啫。 哇！ 真係極其量，真係搞就唔得啦。 咁我絕 唔係擁，唔係咁嘅 isolation 擁埋佢一邊。咁因為我 佢中意逼，咪埋牆角嘅。 唔係咁，佢細，唔係 角球資訊。 當時嗰位女朋友細粒啊嘛，咁我哋知我咁大身軀遮住佢啊嘛。 幾細粒先？ 冇細粒咯，咁即係矮細粒。咁跟住就咁啊，可以喺唔係咁同埋你有時你多人又得，一係就好少人，一係就好多人，咁啊都有得咩嘅？ 呢啲嘢真係喺地鐵度攞嚟搞嘅，其實。不過當然嗰時唔係一啲咁拍攝嘅年代啦。 唔知啊，我唔係好。 唔係喎，錫下又冇乜嘢喎。 我又唔係好好。 喂，人哋睇 NBA 都係咁錫啦，咁你地鐵錫下咩嘢啫 ？Kiss cam。 唔係你 NBA 見到都 kiss 啦。唔 係啱啱早幾個月都有嘅，有人影到香港地鐵裡面有一對上咗年紀嘅中男中女喺度狂吻 啊！喺度狂吻啊嘛。 係啊。 咩啊？過來之後咧，十幾個站添。 香港嗰個都好似太子吻到荃灣啊嘛。 咦？咁都犀利喎！ 好厲害嘅。 O K 喎。 年紀好似話從外觀批判佢有百二噶啦，兩個加埋。 唔係，咁呢啲又我又同覺得同年紀，我覺得同浪漫有關。 我成日講呢啲 人。佢就示弱無睹。冇， 可能就後生未試過咯。 係，其實好刺激。 我會用八個字形容啦。 我真係唔講。 老當益壯，熱情奔放。我覺得就好適合呢兩位人士。 唔係，咁我覺得真係嗰一刻你 唔係佢， 你夠唔係你夠僵就好刺激嘅 嗰個。係啊，可能佢哋即係可能你已經有啲山盟海誓之約咁樣咧，又未有起地鐵就為咗地鐵堵車。 我都開始有點而後悔，其實趁後生應該試下嗰啲。接吻男嗰啲應該試 下，唔係你而家都好後生啫，你而家都可以試下。 係而家唔好啦，而家多人識咗啊，以前冇乜人識嗰陣時。 我有幾件褸咧就唔係好著嘅，一件咧就叫做 Peter Pony 透明嘅雨褸，即係咁我可以借俾你。 雨褸係嘛？雨褸我都有。 真係雨褸，但係佢透明，好啱你做呢樣嘢用嘅。但係你會選擇邊位女角咧？ 女角就得，同埋嗱呢個先係最關鍵啊！男角肯揾女角男啊，咁啊得閒好啦。咁啊，今集時間差唔多，等我當揾到呢個適合嘅女主角嘅時候，我就話俾大家聽。 男主角易揾。 同埋到時會放心啊，叫 Radio 99 TV 嘅專業嘅拍攝團隊去打燈同埋拍攝嘅。好啦，今時間差唔多。 99 AV 啊！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